保好这个"十四五"规划的精髓，把为香港准确定位，我们就懂得我们往后这个发展方向跟路径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是由乱转治，未来5年是很关键的时段。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下午在重庆闭幕。 高清滤镜、全自动导航、胶囊机器人，在智博会上，各种琳琅满目的智慧科技产品吸引了众多参展观众。在本届智博会专门设立的工业互联网展区，集中展示了针对各行各业的工业互联网优化方案。这项技术可以让肉眼看不到的碳排放清晰可见，让碳达标有迹可循。 我们利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使这些数据呢，那么它是真实的、可追溯的，进入我们的交易系统，那么真正实现碳的交易。 本届智博会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611家企业参展，线下展览面积7万平方米，运用5G、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合组织国家还展示了各自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 我们这次来了50家公司，这是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中国已经是一个数字化强国，这次展览为我们能够分享中国数字化发展的巨大成果走出了第一步。 本届智博会共举行成果发布和推介活动100多场，室内签约项目92个，总投资2524亿元。目前，智博会已在重庆连续举办3届，促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落户重庆。在此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重庆市数字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增速达到35.4%。 我们运用好重庆的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帮助上合组织国家的企业赋能，我们共同构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生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截至8月2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575例。截至8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7573万8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0亿斤，比2020年增加14.5亿斤，增长2.7%，同时单产水平有所增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7月物流业总收入6.8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两年平均增长9.1%。上半年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回升至4%以上，反映物流市场需求仍然保持稳定复苏态势，物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6部门出台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覆盖全部农村籍和有志返乡入乡的退役军人，包括扩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保障等内容，支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创业就业。今天是我国第5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加强残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残疾遗传疾病和伤害致残以及改善残疾康复服务方面进展显著，全国孕前健康检查率达到96.4%，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目前，新一轮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正在加紧制定中。8月24号19时1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远征1号 S-12 上面级，成功将融合试验卫星0102星送入预定轨道。8月24号23时4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7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大庆油田今天宣布，古龙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的超大陆相页岩油田，这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页岩油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龙页岩油油质轻，密度低，目前共有43口直井出油，5口水平井或高产。预计“十四五”期间，大庆油田页岩油年产量将达到100万吨以上。中国石化今天发布，位于新疆的重点探井顺北 44X 井，原油865吨，天然气59万立方米，折算油当量1330吨。这是今年在顺北地区获得的第四口千吨井。它的勘探突破标志着塔里木盆地顺北地区发现新的亿吨级油气区，目前已落实油气储量超2亿吨油当量。昨天2021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开幕，首次采用线上方式举办，国内外上千家企业参展，通过视频、VR 等多种形式展示，涵盖文旅产业、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等，展览将持续一年。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第二集《共同繁荣》今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九点档首播。本集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奋力谱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新篇章。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43、44集。第43集《滹沱河畔》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历程。第44集《土地诗篇》展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 多国人士表示，病毒溯源是复杂的科学问题，应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唯一方式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将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借病毒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要求情报部门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在短短90天内拿出报告。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科学教授阿格拉诺夫斯基就此指出，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命题，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年，由情报部门拿出的报告根本站不住脚。 解释病毒溯源问题不是情报机构能做的，这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这是政治动作，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必须把政治因素从病毒溯源问题中彻底剥离，科学的问题应该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 让所有人摆脱新冠疫情的共同方式应该是合作，不同国家之间的科学合作。相对于政治操弄和横加指责，现在更需要关注如何团结一致，如何解决困难，共抗疫情。 有美国民众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疫情和病毒溯源政治化只会让美国更加分裂。 美国一味指责武汉，却没有任何证据，受害的反而是美国自己，因为美国政府在传播错误信息。 当我们谈及新冠病毒的源头时，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组织的研究。当下我们必须相信科学，让科学帮助我们了解真相。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美国甚至因此对立分裂，人们充满恐惧，这是过去100多年来美国最分裂的时刻。 阿富汗塔利班24号重申，美国必须在8月31号前撤出所有军队和人员。多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出，美国等国的军事干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军目前控制着喀布尔机场，美国必须在8月31号前撤出所有军队、承包商和人员，这一期限不会延长。穆贾希德表示，不希望看到阿富汗民众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呼吁在喀布尔机场外等待的阿富汗民众回家，承诺将保证他们的安全。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已任命部分人员代行政府部长职责，阿富汗金融、医疗、教育等方面秩序将逐步恢复正常。另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塔利班派出的谈判代表团已经于24号抵达潘杰希尔，与当地武装展开谈判。同一天，当地武装发布了一段最新训练视频，声称将击退塔利班。24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 古巴代表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要对阿富汗目前状况负直接责任。历史证明，被美国以民主、人权、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干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遭受混乱、破坏、死亡和贫困。委内瑞拉代表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进行了20年胁迫和军事干涉，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构成反人类罪。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235万789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43万9843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07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3万例。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报道，美国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数增长了3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公布的信息，到9月中旬，美国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将是现在的2倍以上。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亚拉巴马州一名怀孕的确诊护士在没有等到重症监护床位的情况下病亡。24号，日本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570例。日本政府决定增加北海道、宫城县、岐阜县、爱知县、三重县、滋贺县、冈山县和广岛县8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有21个处于紧急状态中。韩国25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155例，时隔5天再次超过2000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日本广播协会24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决定通过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至近海。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24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国际社会普遍对日方相关举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强烈担忧。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政府已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指控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是犯下反人类罪。美国的制裁导致委内瑞拉资金冻结，无法购买新冠肺炎疫苗来对抗疫情。为逼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近两年来不断升级对委内瑞拉政府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如果您家的邻居正在吃炸酱面，恰好啊，他吃饭的声有点大。那您会不会把这样的情景写成一篇文章呢？跟您说吧，早在70-80年前， 一位出身于北京的著名的文学大师就已经写了，那就是一代文豪梁实秋先生。在他的《吃相》这文中，他就写道，说从前我在北方家居，邻居是一个治安机关，隔着一堵墙，墙那边经常有几十口子在院里进膳，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呼噜呼噜呼噜的声响，然后咔嚓一声，他们是在吃炸酱面，与猛吸面条之后咬一口生蒜瓣。哎，这种文字啊，让人确实啊感觉让人有这种无穷的想象力啊，这叫听觉画面，人写得好啊。那梁实秋先生对亲眼所见的吃相又会如何下笔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画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聊北京人物梁实秋先生的故事。梁实秋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北京共生活了20多年，他14岁进清华学校，从中等科到高等科是整整8年，此后呢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教书教了14年，并且啊他在北京的出生地和原来的家还在，就在咱们北京东四园内务部街20号，也就是现在的39号。对于这样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家来说，因为政治原因让很多人啊，哎，不知道他是咱们北京人。我们呢重新讲述他的故事，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在北京说到文学大师，除了老舍先生，还有这么一位梁实秋。好了，我们呀还是回到我们开篇时的话题，说到吃相，梁实秋先生啊那真是老辣啊，听到一墙之隔的人在吃炸酱面，他都能写得这么好。而他亲眼看到的吃相呢，自然写得更加的栩栩如生。还是在他的《吃相》一文中，对当年老北京车老板的吃相，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次在北京的灶温，那是一盘道地的北京小吃馆，棉帘起处进来了一位赶车的，哎，就是赶轿车的车夫，辫子盘在额上，一襟掀起塞在搭布底下，大摇大摆，手里拖着菜叶裹着的生猪肉一块，提着一根马兰系着的一撮韭黄，把食物往矿台上一拍，掌柜的，捞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等一下呢，这肉丝炒韭黄端上来了，两张家常饼，一碗炖肉也端上来了。他把菜肴分成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要粗，两手扶着矗立在盘子上，张开血盆大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间一口，不在的功夫这一张饼就下肚了，哎，又一张也不见了，直吃的他青筋暴露，满脸大汗，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嗝。哎，听到这么鲜活的文字，您是不是会会心的一笑呢？梁实秋先生著有雅舍小品，其中这样的幽默文章实在是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您不妨找来读一读，相信您一定会开卷有益。说到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北京清华园求学，他也曾经做过几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儿。尽管这个清华学校啊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个弊端，但是在梁实秋看来，他依然是值得怀念的。这所学校呢，不仅不同于当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的各类啊官办或者民办的学堂，它与一些个名声极极的大学也有区别。因为清华学校呢，毕竟是以更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其办学指导方针的，较之其他的高等学校呢，毕竟具有更鲜明的现代特色。哎，他所罗织的各方面的人物也毕竟堪称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在清华园啊， 梁实秋好像忽然成熟了，他热切地阅读《阿里斯异乡游记》《陶姆·勃朗旧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洛杰爵士杂记》《西山墙之屋》《快肉鱼生树》《威尼斯商人》等读物。这些个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不但在他眼前展示出了一幅幅新奇瑰丽的形象世界，而且也突入了他的理性思维之中。说实在，刚才我说这几个名儿，我都没怎么看过啊，《金银岛》啊，这《威尼斯商人》这都看过，什么《快肉鱼生树》这还真没怎么看过啊。回去得搜搜查查看看。于是梁实秋先生看的书就确实太多了。他开始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以极大的兴趣对于充斥着这些作品的新鲜观念、新鲜意识精致地咀嚼着、吸吮着。他从这些读物里读到的，那是不同于《论语》《史记》《汉书》《杜诗》以及《绿牡丹》《水浒传》《红楼梦》这种传统文化的另一种情致、另一种风韵。他那时候求知的欲望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是饥不暇则的吸收进去，就好像特别饿了，只要是不知道的就玩命的往里揣，这么个意思。说他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在劝业场、在青云阁这书摊旁边，那就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之。后来他说30岁以后啊，我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时期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今天呢，我们如果要问一句，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梁实秋那一代人物，那么最稳妥的答案当然就是社会与时代。假如我们继续深入的思考一下，社会和时代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实现其对历史使命、负载者的塑造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说，正是像梁实秋所讲的那样，求取新知的强烈欲望推动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观念世界，从而完成了对自身的主观变革，成为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代精英。虽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但那个时候的梁实秋已经懂得广泛传播新知新潮的重要性了。梁启超和周作人两位名人啊，都曾经到清华园做过演讲，他们就都是梁实秋邀请去的。邀请梁启超，梁实秋呢动用了同他儿子梁思成同学的便利，这没费多少周折，因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也是在清华，所以梁实秋就他是同学，好办，我见见你爸爸去，然后让你爸爸给我们来讲讲课，做个讲座。这个梁任公啊，就是梁启超啊，在那一代年轻人当中，那绝对是一个偶像。他的吸引力呢，不但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和领导的作用。可以想象啊，请到这么一位人物亲临演讲，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那心情得多激动啊。梁任公啊，那次演讲极为出色，一个生动的开场白就把观众征服了。开场呢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随后又轻轻点一下头，又加上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情不自禁地说这种又谦逊又自负这样的话在一般人那儿很难听到。那次演讲使梁实秋最心折的地方，就是最佩服的地方，就是梁任公那种学者风采和真挚坦诚的人格魅力。说他不但身体不高，而且头呢也是粗的，双目可是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是昂首阔步，一口广东的官话声如洪钟啊。他演讲的题目呢，就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 用手一敲秃头就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的时候手舞足蹈，有的时候吐沫四溅啊，频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啊擦眼睛。这篇演讲啊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而在梁实秋先生邀请周作人到学校这个演讲的时候，那是亲自去八道湾周先生的家里。而在那里，梁实秋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和他打了好长时间笔仗，并且骂他是资本家的丧家的资本家的法走狗的鲁迅。他们的第一次会面都说了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请周作人讲演。那是梁实秋啊坐人力车跑到西城八道湾周家当面敦请的。那个时候呢他还很意外地遇见了鲁迅，当然他绝没想到日后会同这位素来敬爱的前辈发生激烈的对抗。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呀，梁实秋对他同鲁迅的邂逅这个自述应该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说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个是留着细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就是写小诗的何直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李院坐吧。周作人演讲的内容呢是日本的小诗，主要啊是向青年学子介绍日本的一种叫做排句的诗体，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倒是和周作人接触的第一印象让梁实秋保留了深刻的记忆，他是这么写的啊，说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勤于写作的人的所在。靠墙是一机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叫苦雨斋，这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事情，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儿，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恶而主人一步入，见他一袭长衫，仪态悠然，背微居，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自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嘿，这篇关于周作人及其印象及其所居环境的素描，那纯粹是由初步的观察所获知的。这段话呀，真是把周作人的这个精气神全都概括的一览无遗了。这个您就看这点字儿啊，比这个读很多关于周作人的那个长篇大论都更准确更深刻。梁实秋三十年代啊在北京大学与周作人同事三年，彼此有过很多的过从，但仍以这第一印象更深刻难忘。清华学校所给予梁实秋的是多方面的，他在这里获得了许多真正的新知识，同时也矫正了从前自以为是的一些知识。比如他从小就喜欢绘画，来清华以后呢，一位教美术的杨先生又要他从头学起，并且要求还极其严格， 要他翻来覆去的话太……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